第197集，情侣恋人。路上，任意平复下情绪，向秋妍问起了宫飞兰。他不敢想象宫飞兰会遭受怎样的打击，在冷酷遇袭已经让他陷入了短期内都难以摆脱的恐惧中，紧接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又惨死。只要一想到宫飞兰脸上稚气天真的笑容自此就要消失了，任意就心疼极了。 很不好，对于他父亲的死因我们编了个理由，她是个很聪明的姑娘，也不知道能瞒多久。她妈妈现在陪着她，等她情绪稳定点就带她出国。有时候我都想，他们家是受到什么诅咒了吗？应贤一家，现在飞兰的爸爸也…… 应贤一直在努力保护飞兰，他就算再恨月星谷，哪怕月星谷就是当年放火的真凶，他都不会对月星谷用私刑，所以人不可能是应贤杀的。 我们当然相信应贤，录音我听了，那些话纯粹是在愤怒的情况下说出来的狠话，根本不能作为证据。但张文出租屋的那份资料对应贤真的很不利，毕竟蔡强被炸伤了。 郑培就抓住这两点就可以让应贤被通缉，让你被停职？ 他一个人当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，他是上级部门派下来专门调查这件事的，有更高层的权力在驱使他。我们在暗中调查龚家纵火案的过程中使用了警方资源，这原本无可厚非，但要较真起来确实不符合规定，毕竟这个案子还没有翻案。我们一直不敢提翻案，就是担心遭到无法预知的力量的阻挠，希望有了确凿的证据准备充分之后再说。结果现在被他抓住把柄，说我们公器私用，滥用警力资源，再加上月星谷死亡，应贤涉嫌帮助白燕逃跑，事情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 那如果应贤能抓住黄燕，甚至抓到紫燕，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吧？ 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，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超出我们预料的情况，所以现在我什么也不敢说，先找到他再说吧。 根据追踪器的显示，他们在五环边上找到了一栋年代久远的四层楼房，一楼开着一些小卖铺小饭馆，楼上挂着杂乱的招牌。任意仰头看着这栋楼，无法想象龚应贤会在这样的地方休息，也难怪是睡不着觉啊。秋妍没有马上下车，而是靠在了椅背上。 任队长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别嫌我多事啊，其实我早就想问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。 你问。 你和应贤现在什么关系？ 情侣恋人。 秋妍深深地凝视着任意的双眸，她从其中看到了坚定、真诚、无畏。她突然笑了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容。她狡黠地眨了眨眼睛。 你们谁上谁下？ 不重要。 重要，我跟盛博打了赌，赌应贤多少岁能摆脱处男之身，这一轮我输了，我以为他一辈子都没希望了。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嘛。 任意想起秋妍捉弄他吻痕的事，心想要是被他知道了，少不了被揶揄，便没理他，径直往一个小卖部走去。到了小卖部，秋妍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对着看店的小男孩说道： 小朋友，这几天有没有见过一个戴着口罩个子很高的叔叔？ 有啊，每次都戴着白口罩和手套。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啊？ 我忘了，前两天吧，他应该住在楼上。 好，谢谢啊。 这里住户不多，就算一家一家找也要不了多久。 两人正准备离开小卖部上楼看看，却是眼见着一个身高腿长的熟悉的身影从楼道里走了出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瘦高的男子，是龚应贤和白志成。两人默契地退回了小卖部，谁都没有吭声。龚应贤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，抓着白志成的肩膀，两人前后脚上了一辆不起眼的车。 快看看跟踪器还在不在他身上。 没有动，我把那个东西粘在一个灯泡的包装盒里了，他应该没发现，但是也没带走。 那就得跟上去了。还好我平时不开这辆车，他不认识，不过还是要拉开距离，他警觉性非常强。 仁义看着前面马上就要拐弯的车，担忧地说， 你觉得他会不会是去找黄燕？ 嗯，有这个可能。 秋妍发动油门快速追了上去。秋妍一直跟龚应贤开的车保持着两辆车的间隔，谨慎地跟着，只是现在夜已深，十分容易跟丢，两人都不敢分神。 这是要往郊区开啊。也是，那个黄燕带着人质也不可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。 是啊， 他既然绑架人质，有没有向警方提出什么要求？ 没有。真的很奇怪，在酒店里发生的所有事都很奇怪。我们分析认为，他们原本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，是白赤城为了活命背叛了紫燕。 嗯，看来也不是人人都被彻底洗脑了，还有个惜命的。可是白赤城连自己的妻子女儿都能杀，这个人就不像是一个惜命的人，甚至可能比谁都疯狂。 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而且之前我们查到的白燕可能采购了很多化学品，这些东西至今都没有找到。我们翻遍了整个酒店，恐怕在进入酒店之前就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了。无论在哪里都是潜在的危险，这一切都令人怀疑白燕是另有目的。不过现在白燕被应贤控制着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对白燕有利的发展，所以我还是倾向于他是临时改变了主意。 希望吧，我也害怕他有更多阴谋。都说黄燕危险，但从破坏能力来说，白燕才是最危险的一个。 人一想起龚应贤买的化学品，那些东西在普通人手里可能毫无用处，但在龚应贤和白燕这样的人手里会变成武器。思及此，人一更深深地担心，不知道这个万恶的邪教还打算干出什么事来。 那人质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。 我们查过了，是一对从外地来旅游的夫妻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。这个邪教并不是第一次无差别迫害无辜的人了，仅仅是为了一次直播就能活活把人烧死。我想他们凶多吉少。 仁义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后腰，那里藏着一把水果刀。如果他今天真的能见到黄燕，他是不会躲在一旁围观的。龚应贤的车左拐进了另一条路，由于有楼房遮挡，他们的视线里一下子就丢失了那辆车的踪影。秋妍急了，赶紧催动油门追了上去，只是刚刚转了个弯，就见着那辆车停在路边，而龚应贤则站在车门边上，显然就是在等他们。那被口罩遮挡的半张俊脸看不出完整的情绪，但周身环绕着仿佛被巨型化的低气压。被发现了。